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15集，去见秦小姐。 不见。 程俊停下，朝陈温如看过去一眼，眸色犹如长廊外飘飞的细碎冰雪，语气散漫。程温如眯眼， 你 这也不是第一次听程俊这么说了。程温如盯着他看了会儿，然后摆手拢着自己的大衣， 算了，就算你真的找他，他也不一定会搭理你。大哥拉拢了几个月都没消息。三少爷，老爷子让你回去一趟。 有佣人站在对面的回廊开口道。程俊慢吞吞地嗯了一声，他扯了扯衣领，回来一趟就是麻烦。今天程家几个老一辈的人都回来了，他这会儿要回去一一见人。程俊收回目光，看向程温如。程温如让他赶紧走。 我带冉冉一路逛到我的厢房，你待会儿直接来厢房找我们。 程俊走后，秦冉抬头，手拢在了披风里，语气挺随意的。你刚刚说的哪个施立明啊？ 你说施立明？ 程温如收回目光，这傻也没瞒着秦冉，他双手环胸。 8月份在程家基地十分出名的一个新秀，短短几个月就建立了不少功勋，实力强到恐怖，神乎其神。基地那一行人没有不服他的，眼下已经爬到了基地负责人的位置，背景也干净。程家从上到下都一致看好他，能拉拢到他，就等于拉拢了基地的人心。 这件事程家的人都知道，也算不得什么秘密。施立明实力不弱，在新人的时候就十分突出，之后又带了一个特别团，这几个月来拿了不少功勋，基地一向崇尚实力，拉拢了他，就拉拢了基地的人心。这句话没错的。说到他的时候，程温如也难掩感叹。秦冉沉默了一会儿，侧头看着程温如，黑色的头发铺在披风上，听起来他现在很厉害。 胜在他年轻，实力不俗。 程温如感叹， 以后必然是程家一员大将，我大哥眼光不错。 这么早就开始拉拢施立明？ 不说这个了，提了也没用。 程温如摇头，程饶汉费了那么大的心思都没有成功拉拢到施立明。 冉冉，我们先去那边，有一片红梅园，你来的时间刚好，昨晚下了雪，虽然不大，但还有些白雪停在枝头。 红梅映雪，每年城宅的奇观。梅园很大，大多数还只是红色的花骨朵，深色的枝丫上压着雪。梅园的石桌石凳已经被人打扫干净了，还放着一方茶壶，四个青瓷色的茶杯。程温如带着秦冉在梅园坐了会儿，然后登上了梅园边上的一座塔楼。塔楼正对着梅园，正面是梅园，背面是教场。程家教场坐落在程家后半院，今天老爷子生日，教场上不少年轻人在一起比划。 那应该就是施立明。 程温如带着秦冉坐在木桌上，指着教场上聚集的最多的一行人开口道。秦冉手支着桌子，他视力比程温如好，早就看到了施立明那一行人。施立明来京城之后就被程俊打发了，秦冉也是刚开学在军训的时候见过他一回，这会儿他看着施立明的招数，身手没有退步。他看了一会儿就收回了目光，一边听程温如聊天，一边打开手机。手机上是陆兆颖的消息。 冉冉，我就不逼问你神牌的事情了，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，我妈要见你。 秦冉手一顿，发了个问号过去。陆兆颖那边回得非常快。 他看到电视上的小林后就想见你，早就说了，我们跟你有缘。 看到秦岭就想见他。秦冉拿着茶杯慢慢思索着，回想起来程俊曾经无意跟他说过的话。他想了想，又点开秦修成的头像，直接发过去一句：秦家有亲戚姓陆吗？至于陆兆颖那边，他回了一句考虑考虑，就关了对话框。洁白的指尖敲着木桌，一手撑着桌面，想着什么时候再回129一趟，查查秦家的消息。教场上，施立明正在跟人比划，一对三，硬是几招之内将几个年轻人撂下。他现在的实力，程家除了程木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二堂主跟其他几个堂主站在教场边缘，面带敬畏。 哎呀，京城基地果然不同凡响啊。 二堂主，此话怎么说？ 其他几个堂主看向二堂主，二堂主摇头，目光严肃地看着施立明的路数，心底忍不住感叹，一个程木先生，一个施立明先生，都这么厉害。施立明打完了一场，在人群里看了看，还是没有看到程木。再有人约他，他也不再出手了，只是看着大路的方向，伸手拿出手机询问程木。 程木先生，您跟秦小姐他们到了吗？ 程木没有回，施立明就先把手机塞回了兜里。 施先生果真年少有为。 旁边看了好半晌的程饶汉看到施立明停住，才走过来邀请施立明去前方梅园。施立明在 M 州的时候就因为聪明被程水看上，程饶汉这么明显的拉拢他，自然是感觉到了。 大少爷，我手上还有其他事，就先离开了。 施立明不动声色地回绝。程饶汉连跟施立明多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，施立明就离开教场了。 这施立明果真难缠。 施立明走后，程饶汉身边的手下压低声音，眉头拧起。 有眼不亲， 这样也好。 程饶汉看着施立明的背影，紧皱的眉头又松开。 暂时不怕他偏向我二妹三弟那边。 施立明不在，程饶汉把目光又放在了程清雨身上。程清雨是程家人，跟施立明不一样，他对程饶汉要恭敬很多。施立明走在大路上，翻开微信，微信上程木已经回了他一个地址。施立明现在在程家的地位不低，不仅是程饶汉，各个堂主都想拉拢他，在程家的知名度很高，一路上随便找了个人问路，那人一路带着他去程木的住所。程木坐在他偏房的院子里，手边搁着一个古朴的长木盒，一手拿着汤勺，一手端着碗在喝汤。 程木先生。 施立明对程木先生十分尊敬。程木抬了头，他放下碗看向施立明。 要吃饭吗？ 施立明摇头，顿了一会儿又问。 程木先生，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秦小姐？ 程木看了他一眼。 我问问。 他拿出手机给秦冉打电话询问。 秦小姐，您在哪儿？ 秦冉那边正不紧不慢地跟在程温如身后往他的厢房走，一手拢着披风，一手把手机搁在耳边，眸色浅淡。 跟程姐姐去她的院子。 程木看了施立明一眼。 小诗想要见你。 秦冉那边似乎是思考了两秒，他没有先回，只是询问程温如。程姐姐，你这边外人方便进来吗？程温如抬了抬下巴，当先朝院子走去。 放心，这有什么不能进来的。 行，你带他来程姐姐这里。秦冉拨了拨披风系紧的带子。程木收起了手机，他拿着木盒站起来，看向施立明，面无表情地开口。 午饭还有一小时，秦小姐在大小姐的厢房，我先带你去见秦小姐。 施立明眼前一亮，他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。 谢谢程木先生。 程木把碗送回了厨房，又拿了木盒，这才带着施立明去找秦闪。手机那边，秦闪跟程温如已经进了院子。这个时间段，天空飘着的碎雪也停了。秦闪抱着手炉，就坐在程温如风景如画的院子中。门口，有个中年男人进来，随时汇报程饶汉的行踪。 大小姐，大少爷跟施先生就说了两句话，没有进行密聊，还是没有拉拢成功。 程温如让人端了热茶上来，闻言挑着眉眼笑。 我大哥为了拉拢他，肯定花费了不少代价，这施立明确实能干。 沉默了一会儿，摇头道， 还没被我大哥拉拢就好，不过他这样的性格，最后投票时站在我大哥那边也不一定。 按照程饶汉那狭隘的心胸，他一边说着一边坐到秦冉对面。秦冉手上拿着一杯茶，垂着眸子没有说话。程温如以为秦冉不乐意听这种事，他转开了话题，笑着问询道， 是程木到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